第四周过得还算平静，邓福生的退役激起了一些转会传言后，微草战队却一直还没有什么动静。当然，这只是在外界看来如此，实际上私底下会有怎样的沟通，却是外人无法知道的。先前一波又一波的转会，每一次是事先由风透出来的，回回让媒体措手不及。 而这一次终于是事先看到点苗头了，一时间各大盛气高手都被狠狠地注视着，有一点风吹草动立刻见报，弄得各大战队诸多选手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出来辟谣。这就是事先透风的坏处了，多方搅局也指不定出个什么意外，就把事儿给搅黄了。喂，你觉得微草找谁来接替邓福生会比较好啊？ 星星网吧的诸位又怎么会不关注这些八卦？这天一边挂着游戏，一边刷着各方风吹草动的魏琛，无聊询问着叶修的看法。 许斌嘛，叶修想也不想的答道：“他也是风格踏实、很有耐心的一位选手，这点和邓福生很像，应该很容易适合邓福生在微草的位置。能签下他的话，对微草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既然连你都看出来了，这转会恐怕不容易。魏琛话里总会带点挖苦的。这样的继任者本就是最不好找的，多少人都盯着呢，能不趁这机会敲一下竹杠吗？叶修说着，仿佛是要证明叶修从来都不会搞错似的。这一周的周末，难得提前由风声以至于谣言四起转会，终于尘埃落定。 301队的圣骑选手许斌宣布加盟微草战队，而这次转会却是一次交换转会。为了得到许斌，微草战队付出的是他们队中的另一位全明星级别的选手，柔道角色沾衣乱飞的操作者李一辉。微草和蓝宇是近两年里联盟中唯二的两支拥有三个全明星选手的战队。 结果却在这个夏天全部被打乱了。蓝宇走了于峰，微草邓福生退役，现在又放走了李一辉。虽然新来的许斌很有可能在新赛季融入微草后成为新的骑士全明星，但不管怎么说，微草的全明星选手还是从三个变成了两个。在各大战队都在寻求补强、寻找突破的夏季转会窗。 两大豪门战队一开始都没有动作，一有动作却都是被削弱了实力的事情。没人会觉得这两大豪门会这么逆来顺受。接下来的转会市场上，这两家怕也是要强势出击了。一时间，八卦军师们又是闻风而动，又是给这两支战队一起做了未来规划。顿时流传出了无数无视其他战队需求。 只以自家战队为中心，随意采摘的转会计划。结果到了第五周正式出现的一次转会报价，却是让所有人又跌了一次眼镜。提出转会收购的不是蓝宇，也不是微草，而是上赛季的冠军轮回战队。冠军队通常不会有大修改，只会寻求补强。 轮回战队的收购计划就是为了补强，他们报价800万，却是盯上了微草战队在用李一辉交换许斌后暂时无人使用的角色柔道沾衣乱飞。微草还未找到计划中的补强者，别人的手却是伸到他们的锅里了，这让微草的粉丝们如何能够忍受？顿时指着对方的鼻子就骂了起来。 问题这只是正当的收购申请，又没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说来说去，微草粉丝也就是鄙视轮回战队暴发户痴心妄想什么的。就在双方粉丝你来我往的对喷的时候，两家战队却也进行了相关的扯皮，最终沾衣乱飞以950万的价格被轮回成功收购了。 微草粉丝们在惊讶中闭嘴了，自然是引来轮回粉丝的阵阵嘲笑。可是这也没办法，这种粉丝不了解俱乐部的意图， 搞出些乌龙，结果被打脸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儿。毕竟俱乐部是不可能把自己的计划公布给粉丝知道的。沾衣乱飞就算一开始就想卖，对外也不能就这样声张出去，不然怎么把800万的第一次报价扯皮到950万？真要让人知道了他们本就有出售的意图，那轮回战队恐怕一开始的报价就连800万都不会有了。沾衣乱飞也是全明星级别的柔道角色，而轮回方面的柔道选手吕博远在上赛季的季后赛中表现特别出色，这一全明星角色的加入倒是一次很完美的补强。至于微草完全拆掉了原本的李易辉和沾衣乱飞的全明星组合究竟是何打算，一时间也没人能看得出微草接下来会如何动作，这和蓝宇会有什么计划一样，成了玩家粉丝们接下来很期待的一个问题。第五周过半，七月结束，更炎热的八月到来。星星网吧在这段时间的生意不错，一行人在神之领域抢 BOSS 也进行得挺顺利。每天再看看各种转会八卦，还有自己的偶像每天生活在一起，陈果这日子过得是不亦乐乎。眼瞅跨进八月了，还毫没察觉地准备继续每天的日程，这天起来后却发现他是最迟的一个。训练室里的诸人此时的神情都很有点严肃。 啊，又出什么新闻了？ 这是陈国第一时间的反应，连忙就要趴到电脑上去看。 老板，是该报名的时候了。 叶修说道。 报名？ 陈国纳闷。 挑战赛报名啊。 叶修说。 哦。 陈国猛然间反应过来了。八月开始就是新一季挑战赛报名开启的时候了，这一个月里只要是满六人的团队都有资格报名参加荣耀职业联盟举办的挑战赛，而这一季挑战赛的荣胜者就将获得联盟的支持，成为拥有注册资格的正式职业队。八个月的辛苦可算是等来这一天了，自己居然把这给忘了，陈国暗暗惭愧了一番。 那我们就这么报了？ 陈国望着室里的几位。 就是眼下这些人吗？ 啊不，还有小鼠和冰凉。哦不是，是小鼠、冰凉和美光。 包子提醒老板。陈国思考了一下，最后就点了下头，没去和包子解释我说的是眼下不是眼前这种问题。只不过点完头后又多问了一句， 那个毁人不倦呢？ 那个家伙啊，还欠收拾啊。 叶修感慨。 你每次收拾他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他你是哪位啊？ 陈国问。 有时候是有的。 有时候？ 陈国泪流满面，合着很多时候毁人不倦是死了白死啊。 但就这样频繁的重复，有点脑子也跟明白这都是我在操办的了。 你这么一直杀他到底是想告诉他什么？ 实话是没前途的，来打职业联赛吧。 你这什么逻辑？ 当他意味盎然的这件事完全做不下去的时候，他应该会试着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吧。 你也不确定是吗？ 是啊，我和他又不是很熟。现在看来这小子还真能撑啊。 叶修看着自己的电脑屏幕叹息着。结果对面唐柔揉了揉脑袋说， 从小安最近的统计来说，这家伙露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难道杀过头这家伙一直消沉想吃卡上号了？ 你毁了一个大好的苗子。 陈果痛心疾首。 也有可能是他摸清了你们出现的规律，于是像你们避开张新杰一样从作息上下手避开了你们。 魏琛说。 是我们，你也没少杀他。 叶修先纠正了一下魏琛的说话，跟着却点了点头。 嗯，非常有这个可能，看来得找人帮帮忙啊。 找谁帮忙？ 陈国问道。 随后就见叶修打开 QQ， 点开了职业选手群，发了个大喇叭的表情就开始狂呼： 张新杰，张新杰，老林，老林，听到喊道。 一堆职业选手瞪眼围观中，张新杰和林敬言两人擦着汗冒泡了。陈果在一边看着兴奋呢，看那一个个都是响当当的名字，现在却也跟着常人一样顶问号的流汗的黑线的排着队的表情冒号，看着特别有趣。 小窗， 叶修说道， 八卦，有八卦呀， 有人声嘶力竭地叫着。陈果一看是虚空战队的李迅，是个挺冷酷的刺客选手，原来是个八卦党吗？叶修几个当然没理这八卦党的吼叫。这边张新杰已经点开了叶修的小窗，问着 什么事。老林呢？ 叶修问。一起呢，有什么事？ 帮个忙。 什么忙？ 杀个人。 完了连忙追了一句， 是游戏里啊，你别乱来啊。 陈国一边擦汗，至于吗？张新杰是严谨点，但至于真把你说的杀个人当成是真杀人吗？ 什么人？ 张新杰却没理叶修的多嘴，继续问着。 有时候叫毁人不倦，有时候叫慕白，有时候叫白墨，是个拾荒者。 怎么得罪你了？ 拾荒者啊，抢我东西，得罪狠了。 至于吗？把人马甲都摸清了，你也杀不少回了吧？ 我一向睚眦必报，你们这些家伙趁我不在密谋冠军，也把我得罪狠了，等我回来灭你们。 等你通过挑战赛再说吧。张新杰已经关了小窗。 喂，人帮我杀着啊。 叶修却又弹出来了。看到的话。张新杰继续不失严谨，看到就杀，看不到当然就不去找着杀了。叶修什么事？这边林静言也问了句， 说有个抢他东西的拾荒者见了帮着杀杀。 张新杰说， 哦，那见了就杀呗。 林静言随口就应着，实在是这点事儿，对于两号大神来说根本就是举手之劳，有人拜托你稍举一手，有什么可拒绝的？